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09章，临入夜嘅时候，我谂起咗仲住喺医院嘅哑巴，于是我就买咗啲水果过去睇佢。哑巴呢一次就受伤好重，几乎就等于喺鬼门关之前执翻一条命。医生话佢能够抢救翻嚟，已经真系个奇迹。但系哑巴本人呢，似乎对呢一项咁嘅奇迹啊冇摆喺心上边。我哋前前后后睇过佢几次，当初佢仲系咁嘅昏迷状态，后嚟就身体虚弱，需要静养，咁所以呢，有好多问题我都冇去追问。呢一次去睇佢，哑巴就已经恢复咗大半啦。医生话再观察多几日就可以出院。呢一个系一个 VIP 嘅单间病房，摆设嘅家具我觉得都几贵嘅，但系钱系哑巴自己出嘅，亦同我冇关啦。等我意外嘅系，佢坐喺嗰个茶几旁边，茶几上边放住一啲零散嘅纸张，仲有铅笔。除此之外，哑巴仲攞住一个等我意外嘅嘢，系一个平板电脑。佢就似乎通过呢个电脑同紧咩人喺度联系。见到我入嚟，佢冷冷咁睇咗我一眼，随即就将个电脑放翻喺个茶几上边，微微咁啊抬一抬下巴，示意我行过去。即使系啱啱喺死亡线上边翻嚟，呢、这个人仍然都冇改佢啲咁嘅高傲本色。但系我能够察觉出嚟，我哋之间嘅气氛呢，就冇好似以前咁剑拔弩张啦。可能系呢段时间嘅积累，亦都可能系习惯咗哑巴呢啲咁嘅态度，反而我觉得冇以前咁难顶。我观察咗下佢嘅面色，恢复得呢都几好。跟住我将目光落咗喺呢个茶几上边嗰啲纸同埋平板电脑上边。平板呢已经俾佢顺手关咗，睇唔到啲乜，但係嗰几张纸上边就可以睇得出好似系啲咩建筑物嘅结构图。一般呢倒斗同埋考古嘅都几擅长绘图嘅，呢度系一门嘅基本功，记录地形啦，对呢个古墓结构进行分析呢都需要用上嘅。所以呢几张纸嘅结构图画得就好工整，睇唔出有咩修改嘅痕迹添，一眼望过去就好似打印喺纸上边嘅咁。我冇讲嘢，将纸张攞起上嚟，一张一张咁细细睇。我发觉呢几幅图好奇怪，唔系某一个完整嘅建筑物嚟嘅，反而系似截取咗某一个建筑物嘅某一点咁画出嚟。呢啲咁嘅图案旁边仲备注咗一啲咁嘅字体。我发觉啊，竟然系假文啊，应该系哑巴写上去嘅。我有啲讽刺，扬一扬手里边张纸讲：，吴先生，你真系一个扶桑人。我可以肯定，吴水同我哋陈家一定咧就有住非浅嘅关系。呢一个系一个货真价实嘅中国人，但系一个中国人喺写字嘅时候会第一时间选择使用日文。咁真係实在係令人哋睇唔过眼嘅。我唔知道人哋係点諗嘅，但係当我睇到一个国人用日文作为第一语言嘅时候，心里面係真係好唔舒服。特别係呢一个长得同陈词咁似，唔係应该讲係长得一模一样嘅人。哑巴显然係听出咗我嘅讽刺，但係佢又冇表示喎，身体懒懒咁挨咗个沙发上边。冷冷咁讲，有话快讲。我话讲，我嚟到呢度嘅原因你应该都好清楚㗎，咁耐系咪应该俾一个答复我呢？哑巴就沉默咗一阵，严格嚟讲佢系眯埋对眼，声都唔声。喺我几乎以为佢系咪瞓着咗嘅时候，佢突然间开口，淡淡咁讲，你想知道我嘅真实身份系咪啊？跟住佢就攞起咗台面上面嘅几张纸，漆黑目光盯住纸面上嘅图案，冷冷咁讲： 我一直喺扶桑，但系我知道我唔系扶桑人。我觉得佢讲嘅呢啲话真系无厘头，但系能够叫喐哑巴嘅嘴已经好唔容易噶啦，所以我唔敢打断，只系沉默咁继续听落去。跟住喺哑巴嘅描述入边，我听到咗一个等人哋匪夷所思嘅事件。据哑巴嘅描述，佢呢系俾一隻扶桑嘅船队喺海上救起上嚟嘅。当时哑巴身上边着嘅系潜水服，身上边嘅证件系吴水，但系好奇怪，经过身份验证嘅时候，哑巴发觉呢个系一张无名顶替嘅身份证，亦就系讲世界上系有吴水呢个人，但系唔系哑巴。呢张身份证系假嘅，当然啦，呢啲系后嚟嘅事情。救哑巴嘅系扶桑嘅一支远洋捕捞嘅公司嘅船只，呢家公司除咗自己捕捞之外，亦都会接外单嘅，譬如系嗰啲海底考古啊等等嘅事。哑巴佢醒嚟嘅呢一段时间里边，系处于一种大脑受伤，乜嘢都记唔起，甚至丧失埋语言能力嘅状态。喺嗰一段时间里边，佢学识咗嗰度嘅语言同埋文化。随住时间嘅流逝，有好多嘅记忆慢慢就出现翻喺哑巴嘅脑袋里边啦。一啲图案，一啲黑漆漆嘅隧道，一啲莫名其妙飙出嚟嘅知识，呢一啲系记忆恢复嘅征兆，但系始终哑巴就系回忆唔起自己真实嘅身份。当时哑巴系被打捞上岸嘅，喺潜水服上边嘅打捞袋入边装住有海底嘅灰火，灰火亦就系即系海里边嘅古董。大海底下除咗自然嘅宝藏，仲有嘅就系来自人类海洋文明诞生以嚟遗留嘅无数财富。海下边沉没咗嘅商船，船里边嘅古董吸引咗无数嘅打捞者。根据呢啲咁嘅线索，哑巴以为自己系一个海底嘅打捞者，因此就开始接一下呢个海底打捞嘅外单，借呢个工作系想去查询下自己嘅身世。但系好快涌现嘅记忆就越嚟越多啦，其中好大嘅一部分系关于赌斗嘅知识同埋一啲考古嘅知识。直到嗰阵时，哑巴先知道自己可能系一个考古队员，或者系中国嘅一个盗墓贼。不过一个中国嘅盗墓贼点解最后差啲浸死咗喺海入边呢？点解自己系冇同伴嘅？点解自己身上冇留下任何嘅身份线索呢？怀住啲咁嘅疑虑，哑巴就开始有意无意咁落斗。喺呢个过程当中，就接触咗吉子所在嘅公司。嗰阵时，哑巴就已经有咗一定嘅声望，所以呢就受本一嘅委托去咗呢个徐福墓。而喺徐福墓嗰阵时，我哋两波人就不期而遇。按照哑巴嘅习惯，一向都系当我者死。但系当哑巴见到我嘅时候，佢忽然觉得有一种好熟悉嘅感觉，脑里边似乎系有啲咩嘢飙出嚟。而就系喺佢听到有人叫我嘅名陈元呢两个字嘅时候，一瞬之间就好似一把大锁，等佢喺脑海里边冒出咗一段好古怪嘅记忆。佢睇到咗一个同自己生得一模一样嘅人。后嚟就系喺我同阿林教授嘅交谈当中，哑巴就知道咗陈慈呢一个人啦，并且知道咗自己同嗰个叫陈慈嘅生得系一模一样。于是佢就即刻知道陈慈系解开谜底嘅关键，因为佢残缺嘅记忆话俾佢听，佢同埋陈慈系两个人，而且两个人嘅关系应该唔系几好。正因为呢一个原因，喺呢个徐福墓里边，哑巴佢哋一班人呢，虽然有压倒性嘅优势，但系佢就选择咗放过我哋。 当时事实上佢并冇完全话放过我哋嘅，喺呢个其中，段飞就系一个关键嘅人物。佢同本一嘅公司系有密切嘅联系嘅，所以咧同哑巴就作为盟友。段飞一直喺中国就替哑巴就收集呢一方面嘅资讯，直到最后哑巴决定要翻国内将事情搞清楚。我听完咗之后觉得真系离奇古怪，按照哑巴嘅讲法，咁佢真系同阿陈志系无关噶噃。陈志即使系再生啊，亦都已经五十几岁嘅人啦，夹硬讲佢哋两个系同一人，咁确实亦都讲唔通嘅。但系喺呢个世界上边，点会有两个一模一样嘅人呢？而且哑巴仲讲佢嘅记忆话俾佢听，佢同阿陈志应该系识嘅。咁哑巴系乜嘢呢？一个出咗意外，大脑受创，并且青春常驻嘅怪物。一谂到青春常驻呢一个词，我就不由得谂起咗地鬼王嘅七眼神灯，自然而然又谂到咗普真同埋豆腐，心里边一时之间又开始烦闷得不得了。哑巴呢一段话睇似合情合理，但系佢有好多嘅漏洞。譬如佢当时交俾女叔睇嘅嗰张相，又譬如佢点解知道陈慈死同埋陈慈手里边地图嘅事呢？呢啲都系非常关键嘅问题。我将呢啲问题提出嚟质问哑巴咧，但系佢啊只系冷冷咁啤咗我一眼，嘴角一翘，讥讽咁讲：我有我办法，就算话你知。你呢一种咁嘅渣渣，亦都做唔到。我顶你啊！我真系俾佢一句话激到啊，脑充血。呢条友嘅咁嘅不明则已，一明啊则死你嘅咁嘅臭串本事，我早就领教过噶啦。心知道喺呢一方面啊讲唔过佢嘅，不过啊见佢冇想要再讲嘅打算咧，我心知道可能呢条友都已经隐瞒咗好多嘅嘢。我不由得冷笑咁讲：咁既然如此，你对吉子讲嘅话又点样解释啊？哑巴就好似谂起咗啲乜嘢，淡淡咁呃咗一声，漆黑嘅目光啊睇咗我一眼，神色高傲又冷漠。佢嘅目光当中隐隐咁透住一啲咁嘅不耐烦同埋厌恶嘅神情，淡淡咁讲：亲人。我唔否认系有好大嘅可能性，不过又点啫？佢呢句话讲紧嘅时候，嗰啲咁嘅冷漠神情就好似喺度讲：就算我哋两个真系有沾亲带故，咁又点啊？哪怕我真系陈词啊，你条咁嘅僆仔喺我眼里边，咪就系一个连影都留唔低嘅灰尘。我冷笑咁讲。你能够咁谂啊，真系好啦。实话话你知啊，如果有可能，我真系希望你能够立即消失啊！喺我眼入边，你乜都唔系。哑巴眯咗眯眼，露出咗一种似笑非笑，好似将我睇透嘅咁嘅神色。佢呢个人啊，好少笑嘅，但系笑起上嚟，绝对系唔系咩好事。呢一种咁嘅眼神就好似睇一个跳梁小丑咁，实在令人窝火。跟住佢又反问咁讲：咁你而家仲留喺度做乜啊？我真係深深咁唞咗一啖气，等自己就快爆炸嘅情绪平静落嚟。过咗阵间，我先强忍冷静咁开口：呢件事仲未完嘅，我知道你接下嚟想做乜嘢。我警告你，有咩嘢你即管对我嚟，咪搞我身边嘅人。